店名，合成王敏。第一集。 华印兄， 元清老弟，哎呀，我祝贺你啊！ 谢谢。 本科只读博士，两年就拿下学位，比我节省了三年的时间呢。在留美华人学子当中，你可是佼佼者哦。 华印兄啊，我来美国留学，多亏你老兄照应，哎，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咱俩的交情，可是从你咿呀学语的时候开始的。你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呀？哎，说真的。你就来我所在的那个物理实验室吧，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你在这里很快就能攀上世界的科学顶峰。 华叶兄，嗯，我不是不愿意在美国和你并肩攀登科学高峰，可是，哎呀， 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你知道吧，大海那边祖国已升起五星红旗了。 哦，你想回去？ 是啊，出国前我曾许诺，新中国更需要科学。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回国。 看来，咱们要分手了。 分手是暂时的，我回国也是投身科学。咱们在山脚分手。我相信最终会在山顶汇合的。 对，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咱们一定会相聚在顶峰的。 对， 你回吧，新中国充满新的活力和希望，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也盼着你成功。嗯， 咱们都奋力地攀登吧，但是别忘记随时通报各自的情况，常通信。 那咱们说定啊，一个月一封。 好。 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乘风破浪，将归心似箭的何元清从地球的那一边送到地球的这一边。年轻的共和国天高地广，为年轻的科学家放飞理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何元清回国后，很快便在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可喜的成果。 若琴，菜不少了，别吵了。 好了好了，最后一个了。嗯，哎妈，您别管了，快歇着去。 我把酒杯涮涮。哟，小馋猫，给你。 炒豆角，炒豆芽，炒豆腐，摊鸡蛋，红烧肉，哇，这么多好吃的。好了。 洋洋，给、啊、又来了。 哇，木须肉，我最爱吃的。嘿， 洋洋，不许敲盘子。 妈妈，我都饿得无精打采了。 洋洋，今天不比平常，咱们应该等你爸爸回来一块儿吃啊。 哎，还得等。 这个元清啊，平常这个时候早到家了，偏今儿还不回来。 就是、 啊、让一家人等他。 哎呦，爸爸回来了。 回来了、嗯、 回来了。嗯，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啊单位里有点事 儿，让我们等着你吃饭。 你们先吃吧，别等我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嗯，星期三吧。 今天啊，是爸爸的生日。 哦，今天是我生日。我说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菜呢？哎呀，谢谢谢谢。 你呀、啊，稀里马虎的，哪像34岁的人呢？ 洋洋，给爸爸敬酒。 哎。祝爸爸生日快乐。 爸爸，我这是糖水。 好，好，好。哎，洋洋，来来来，咱这第一杯酒啊， 嗯， 应该敬奶奶。 嗯， 爸爸的生日为什么敬奶奶呀？ 哎，爸爸出生的日子就是奶奶多一份辛苦的日子。 哦，奶奶辛苦了。 妈， 哎， 辛苦。 妈，您辛苦了。 哎，你们都孝顺，我苦什么呀？我有福，来一块儿喝啊！来， 哎， 吃菜，吃菜呀！ 嗯， 肚脐的菜呀，炒的真不错。 来来来， 哎，元清， 嗯， 再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华业大哥来信了。 那快让我看看呢！ 哎呀，吃完饭再看呗。 放哪儿了？快给我！ 你这个人啊，就这么性急，一刻都不等。给你， 哎， 元清帝，你好。在接到你的信之前，我已经在《国际物理学先导杂志》上读到了你的论文。真没想到啊，你回国时间不长，就在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的这一发现，再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实力竞争诺贝尔奖。我为你攀登速度比我快而高兴啊。你千万别松劲儿，一鼓作气冲上去就是辉煌的顶峰。我一定全力支持你，会不断地把最新资料寄给你的。 元清，祝贺你。 爸爸，我也祝贺你，干杯。 怎么，你不舒服啊？ 啊，没有。 元清，你有什么事吧？ 我没事儿。哎，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吃啊！这么好的菜，快吃来。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唱上一段，感谢大家呀，为我过生日。啊， 好。 啊，来。 劝千岁杀子休出口，东里个隆个隆，老臣恩与呀主说从头。 爸爸， 元清，还没睡着呢。 啊，我刚醒的，抽根烟。 你压根儿就没睡。你呀，今天准有心事，瞒不过我。就不能跟我说说吗？ 好吧，咱们出去走走啊。 哎。 哎，慢点慢点，别把妈吵醒了。今天的月亮挺好的。 深更半夜的，咱们可不是出来赏月的，快说说怎么回事。 陆琪， 嗯， 组织上想让我改行啊，就是不再搞现在的基础理论研究，去搞另外一种工作。 是不是跟你谈了？ 嗯，今天下午谈的。 那让你干什么？ 国家绝密，如果我同意去，再跟我谈具体的。 哦，那不是组织决定，是征求你的意见，那就不去。你想啊，你现在的研究成功在望，有希望在国际上得奖，如果放弃了，不仅是你的损失，那也是国家的损失啊。 可是啊，对于国家来说，准备让我去干的这件事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都紧迫呀。 那难道你非得改行不行吗？ 那倒不是，而是这件事不是谁想干都行啊！啊，一要政治上可靠的， 二要在科技界拔尖的，三要不怕吃苦，有牺牲奉献精神的。所以能进这支队伍是最优秀，是祖国人民最信任的，是最光荣的。 这是你心里想的 啊？不，这是组织上跟我谈的。 看来你是动心了， 洛奇。如果我改了行，我就更顾不了家了。你还能支持我吗？ 到底你还是动心了，元清，你可得想好啊！眼前成功的机会放弃了，可能再也不会得到。你34岁，再转到一个新领域里，如果一事无成，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非常痛苦的。我支持你，我支持不支持，又管什么？ 哎，洛奇，你别，你别，哎呀，你知道，我这心里也矛盾着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了国家的需要，34岁的何元清流着眼泪，放弃了自己深爱的、成功在望的专业，改行到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从此，他肩负起一项关系国家安全的绝密使命，研制核武器。 苗壮，累了吧？咱俩换换，我来驾车，你来催，怎么样？ 何主任， 来。 何主任，啊，您是博士，是著名的科学家，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挑选这些资料，得您做主。我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得锻炼锻炼啊。驾车这力气活是我的事儿，您就甭管了。 这小伙子，我又不七老八十的，驾车怎么就不能干呢？哎。你呀，啊，也别什么主任长、主任短的，就叫我老何，这多近乎！ 嗨， 来来来，换换，快来！ 哎，别换了！哎，何主任，这都到大门口了，还换什么呀？ 哎呦，哎呦呵，哎呦，哎，别别，你慢点，你驾住车，我来捡。 您看这破路， 哎呀，我捡， 装太满了， 把住了啊！ 哎， 好了，哎， 好了吗？ 好， 好， 走， 走了。 啊，行了，到了。 哎，同志，请出示证件。 啊， 爸爸！ 哎，谁是你爸爸？ 是， 你喊什么呀？那是你爸爸吗？ 哎， 伍子光，快跑！ 喊您呢吧。 爸爸， 是我儿子。 爸爸， 哎，他怎么知道您在这儿？ 爸爸， 其实我家离这儿不远，他准是出来玩，逛到这儿来了。 哎呦，那怎么办？ 别大话。 爸爸， 警卫同志 啊， 你拦住他，就说他看错人了。苗壮，咱们快进去，快！ 啊， 哎， 别回头了，快走！ 爸爸，爸爸，爸爸！ 哎，小朋友，站住！干嘛去？这里不让进。 哎，叔叔，我爸爸在这里，我找我爸爸。 你爸爸？ 啊，对。 你爸爸是谁呀？ 我爸爸是侯元清，我看见他刚进去的。 哎呀，这里没有这个人。你一定是看错人了， 我没看错呀，季宝军叔叔，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 不行不行不行，这里小孩子不让进。 嘿，看错爸爸了，真逗。哎，洋洋，咱们回家吧。 好吧。 哎，这是什么呀？ 打火机。哎，我爸爸就用打火机点烟。 哎，准是刚才那个叔叔呀，弯腰捡书时候掉的。 让我看看。嗯。啊，这是我爸爸的打火机。他在美国买的， 你爸爸的？ 啊，没错，那不是叔叔，那是我爸爸，我爸爸就在那个大院里面嘛。解放军叔叔他不让我进去。 哎，洋洋，你别哭，你别哭啊！哎，我有主意了， 虎子哥，你快说。 哎，你看那边墙外有一棵树，我帮你爬上去。你在树上啊，冲着院子里喊，你爸爸呀，保准能听见。你说行吗？ 嗯，好主意，走。嗯。 我说什么来着啊？改口啊！ 好好好，老何、彪壮，给你们找回这么多资料，真神了，辛苦辛苦啊！ 辛苦了， 老何啊，您说吧，咱们怎么干？ 你说吧。 哎， 在这个原子弹研制这个浩大工程中啊，咱们理论部负责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嗯，哎， 可是呢，咱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呢？就先请这些能找到的相关书籍资料来当先生，把咱们领进门。 好， 对， 要不是人家苏联专家来了，咱们还是门外汉，人家怎么指导咱们呢？是不是？ 专家什么时候来啊？ 啊，很快就来。苏联援助我们搞核武器，要派专家，要提供技术资料，还要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 哎， 还要帮我们建浓缩铀工厂等等。这些呢都已经签了协议，很快就执行了。所以啊，咱们是一定要抓紧。 嗯， 重点是学好爆震原理、中子输印原理、超音束流与冲击波这三本书啊， 很重要。 你看啊，这 爸爸， 哎，在那儿呢。 爸爸，不是杨洋， 怎么回事？ 我 出 来， 怎么 回事？带我进去。 哎，这是喊谁呢？ 老何，老何，老何 啊！看你儿子， 他爬那么高树杈上，这太危险了。 哎呀，你快把他接下来啊！ 他怎么知道他爸爸在这儿啊？ 这孩子怎么这么高啊？掉下去怎么办呢？ 太危险了。 他出来玩，看见我们进门了。 哦， 哎呀， 哎，老何， 哎，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不行，我不能露面了。 那我去。 哎，苗壮，回来回来。 怎么了？ 你也不能去啊。 那怎么办？ 刚才也看见你了。 我们俩去吧。 小王，走，快 快 快 点快点。 哎呀，摔下来了，这怎么办呢？ 哎，老何，走走走，这得看看去。 走走。哎呀，咱们俩都不能露面呐。 老何，你得出去，儿子都摔成这样了。 哪能是啊， 也去吧，老何。 大家都别说了，这出戏说什么也得演下去，只能演下去啊。 哎，同志，同志， 嗯， 哦，办住院手续， 哪个科？ 外科。啊，给您，这是住院单。 陆琪，你来了。 哎，元清，你怎么知道的？ 啊，我是去你们学院图书馆查资料，路过你们系，啊，听说洋洋摔着住院了，我就赶紧来了。 哦，哎呀，多亏人家那两个小伙子把他给送来了， 哦， 又给我打了电话。 啊， 等我赶来的时候，在手术室都处理完了。那两个小伙子说什么也不告诉我叫什么，在哪儿工作，拔腿就跑了。哎，做好事不留名，真是好人呐。 洋洋伤得怎么样啊？ 左脚踝脱臼，右胳膊划了个大口子，缝了五针呢。哎，幸亏没伤着骨头。 哎，押金150。 哎，给您。 哎，陆琪啊，洋洋没说他是怎么摔着的吧？ 嗨，跟虎子去蓟门桥北边玩，爬树来着，掉下来了。他吓得疼得都傻了，我也没顾上细问他。 哦， 脸盆、脚盆、牙具、餐具自备。 哦， 病号服你们给他换上。 哎哎，哎，走吧。 哎，好。洋洋，洋洋，摔哪儿了？让爸爸看看。 不让你看。 洋洋，还疼吗？ 疼，你得给我买好吃的。 有好吃的了，看来是好戏。 好，爸爸给你买啊，买香蕉，买苹果，买大鸭梨啊，都买。 爸爸买的呀，我不吃，我让妈妈买。 这孩子怎么跟爸爸犯脾气啊？ 都怨那个臭爸爸，我才摔着了。 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洋洋，跟妈妈说说你是怎么摔着的。 我明明看见爸爸和一个叔叔拉着一车的书进了一个大院，香港的解放军叔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就爬到大树上，朝院子里大喊，那个房顶上的麻雀都飞起来了，爸爸就是不答应不出来，我就掉下来了。 洋洋， 好了，洋洋，不哭了。 洋洋是个坚强的孩子啊。洋洋，你想一想啊，爸爸怎么会到一个解放军叔叔站岗的大院子里去呢？啊， 爸爸一直在上班呢。哦，这你妈妈知道，你一定是看错人了啊。 哎，打你调了工作，整天不着家，儿子老见不着你，想你想的都看错人了。 解放军叔叔说我看错人了，爸爸说我看错人了，妈妈你还说我看错人了，我就是没看错人吧。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杨洋啊，咱们谁也不说这事儿了啊。 哎，不说不说， 杨洋不哭了啊。哎，来把医院的衣服换上。哎哎，你把那只脚给扶住。 哦，好好，来来慢一点啊。 哎，慢一点。哦，瞧瞧，新裤子也给刮破了。哎，你爸的打火机怎么在你兜里啊？ 我和虎子哥在那个大院门前捡的。对了，爸爸就是在那个大院里嘛，我就是没看错嘛。 元清，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啊，我 孩子看见你了，你怎么不理他呀？让他摔成这样，你神经出毛病了你。 哎，陆琪。来，咱们不说这事儿，就算你心疼我了，行不行？好了，啊，我给儿子买好吃的去啊。 元清， 嗯， 你站住。这事儿，咱们不说清楚不行。 陆琪，你今天怎么也犯糊涂啊？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儿子身体受了伤。不能让他心里再堵个闷疙瘩。你别拦着我，听我说呀。洋洋， 嗯， 你去的那个大院里头，是不是有解放军叔叔站岗啊？ 嗯， 那肯定是军营啊，当然不是你爸爸的单位了。 对对对对，你妈妈说的有道理，爸爸不是解放军，不能在军营里上班啊。 那你为什么进去啊？ 我。 哎，他不是拉着一车书进去的吗？是吧？ 啊，对对对， 我猜呀，你爸爸准是给解放军叔叔送书去了。 可不是嘛，我是给解放军叔叔送书去了，帮助他们学文化呀。 哎， 对不对？ 洋洋，这回你明白了吧？你爸爸是去军营送书去了，帮助解放军叔叔学文化，这可是做好事儿啊。 不对，做好事儿为什么偷偷摸摸的？为什么还糊弄我，说我看错人了？ 做了好事不应该声张吗？ 嗯， 你看，送你来医院的那两个叔叔，不是也不说自己叫什么吗？ 那爸爸做好事也不能不告诉儿子呀。 那当然了，爸爸做的好事，那是谁都不能告诉的。 哦， 洋洋。这回明白了吧？嗯，还恨爸爸吗？ 爸爸还没亲亲我呢。 好，爸爸亲亲你，来亲亲你。 哎呀，轻点儿，小心他的伤。瞧瞧你们俩， 痒死我了。 哎呀，这小家伙，陆琪， 嗯， 谢谢你帮我过了这道难关啊。 这道关算什么呀？咱妈那道关，我看你怎么过。 啊，哎，陆琪，你做好人一定要做到底，你可一定得再帮帮我呀，啊！ 哎，你听，说着说着，咱妈就来了。 啊！哎呀妈，你也 忙什么？看准了再叫，是我。 护士大姨啊！ 爸爸都看错人了， 什么眼神儿？ 这个小小子长得就是淘气样。来，给你个尿壶，这几天呢少下地啊。 哎， 爸爸管人家叫妈， 护士大姨。 哎。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共和国赤子》，剧中人物何元清由吴俊全演播，陆琪由张秋芳演播，苗壮由张涵予演播，吕院长由高慧斌演播，李琴由潘军演播，丁丽丽由王丽华演播，洋洋由郑哲小朋友演播。